伤感的你，谁安慰爱哭的你，谁看了我给你写的信，谁把它丢在风里。 繁忙的生活中，我们总是渴望很多，渴望幸福， 我要娶她，这是我真爱， 渴望爱情， 我爱你，我爱你，我爱你， 渴望收获， 女人究竟想要什么，你们说得出来， 渴望快乐， 就是这毒有毒， 渴望，渴望，又或许我们从来不曾领会过真正的满足。坐他开的车，听他爱听的电台，让我知道原来幸福这么简单。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 随时随地 听经典， 听经典。 九六九，听资讯。 2017年，北京市演出市场的票房收入达到了17.17亿元，观看各类演出的观众人数达到了1075.8万人次，两大数字均创历史新高。北京市规划和国土资源管理委员会表示，2017年北京市实现集体土地租赁住房用地供应203.9公顷，完成率102%。北京市医院眼科启动了远程门诊项目，拟一年联网200家基层医院，实现由北京医院专家每日远程坐诊，基层医院病人实时预约分诊看诊的新模式。北京市工商局表示，滑雪安全纠纷成为2017年12月的投诉热点，也提醒您滑雪时注意安全防护。北京市呢，目前已连续了77天未出现有效的降水。气象专家表示，自2017年11月以来，水汽条件不足以使北京形成大范围降雪。北京市住建委日前表示，市区的住建委将加大对违法开工建设行为的惩治力度，一旦发现，将按高限从重处罚。北京市目前启动了水资源税改革，居民的用水负担确保不变，冬奥场馆免征水资源税。延庆与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会日前达成了合作意向，19名博士后延庆挂职，为冬运会的筹办献计出力。 我要你看清我的决心，相信

让它粉碎，飘散在风中。只是为何当初你是不听所有纷纷扰扰流言之中，漫天风雨你会选择了我？只是为何如今我们不顾一切只求真爱，坚持底下苦尽甘来，你会放弃了我？再说你也不会懂，心再痛你能做什么？我只将自己深锁，错了又错。守住你的承诺太傻，只怪自己被爱迷惑。说过的话已不重要，可是我从不曾忘掉。守住你的承诺太傻，只怪自己被爱迷惑。寂寞的心哪里去找？对着满 工作的时候，阿拉斯加的鳕鱼正跃出水面。当你低头看手机的时候，梅里雪山的金丝猴刚好爬上树尖。当你奋力挤进地铁时，西藏的山鹰一直盘旋云端。给自己种下旅行的愿望，走遍这个世界，才知道有多少让人心动的角落。九六九，旅行者。 最近呢，有一部电影《前任攻略三》可谓是火了一把，有不少人在观影后回忆满满。分手后的日子其实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好过，以前的自己窝着伤心难过，不如呢去一个全新的地方，尝试从未做过的事，来一场一个人的治愈之旅，闭上眼睛尽情的回味从前的日子，睁开眼的就去拥抱新生活吧。今天九六九旅行者，我是泽林。首先呢，带你来到厦门的鼓浪屿。非节假日的鼓浪屿依然适合一个人慢慢游荡，慢慢治愈。在岛上住上那么几日，漂亮的客栈那么多，或闹或静，或文艺或怀旧，或浪漫或温馨，新的环境总会遇见惊喜。一个人的走一走岛上的小路，看着漂亮别墅，进小店吃美味的小吃，买漂亮的首饰，让陌生人的帮忙拍一张美美的照片，没有什么是过不去的。苍山洱海，湖地泉边，风花雪月，静谧悠远。一个人呢最适合去大理了。大理的天空很蓝，古城里的白族建筑配上蓝天和白云，纯净的让人的内心也跟着没了杂念。到大理总会少不了洱海，没有哪里会比洱海更适合发呆了吧。租车环游或是泛舟湖上，把那些想忘掉的事情都留在这里吧。第三个地方呢，带你来到贵州的黔东南。去一个陌生的地方，有不曾见过的风景，有多样的民族风情，有能治愈人心的力量，那就来到黔东南吧。鼓楼、风雨桥、甘蓝式的吊脚楼，这里的风景不震撼，但值得细细的品味。在这里有着百节之乡的地方，最不缺热闹的盛会，换上当地的服饰，和当地人一起唱歌跳舞，尽情释放吧。最后一个地方呢，带你来到了甘肃的敦煌。如有广袤的大海不能治愈，那就去看看苍茫的沙漠吧。漫天的黄沙，苍凉的戈壁，莫高窟里的飞天与古佛，浓浓的西域风情，看着那眼前的一切，你才会明白生活中的那点小事真的不值得一提。我们呢无法避免有人会离开，这个时候可以伤心可以难过，但请记得不要持续的太久，走出去以一场旅行来告别过去吧。外面的世界呢比前任精彩太多了，世界大了心呢就也会大了。

水晶，一生和你相依。 把一个人的温暖转移到另一个的胸膛，让上次犯的错反省出梦想。每个人都是这样，享受过提心吊胆，才拒绝做爱情带罪的羔羊。回忆是抓不到的月光，握紧就变黑暗，让虚假的背影消失于晴朗。阳光在身上流转，让所有业障被原谅。 繁华都市里，远离车水马龙的喧嚣，在时光里回味你最经典的青春。老唱片的气味夹杂在耳语的风中，窗外的四季被装裱起来。 听 经典音乐第一台，北京 FM 九六九，随时随地听经典， 听经典。 九六九，听资讯。 发改委等六部委联合印发通知，要求呢推进北方采暖地区居民供热等领域燃煤减量替代，改善空气环境质量。全国学生资助管理中心印发通知，要求呢各高校不能采取放假后限时离校、全部关闭学生宿舍和食堂等一刀切做法。国家旅游局局长李金早昨日表示，厕所建设要坚持就地取材，不能搞五星级厕所。内蒙古首条通往东北地区的高速铁路通辽到辽宁新民高铁开始铺轨，届时呢通辽到沈阳将缩短至一个半小时。湖南省的近日大范围出现低温雨雪等极端天气，省内21处景区暂时关闭，旅发委的提醒游客谨慎选择出游目的地。中国消费者协会1月8号发布了2017年十大消费维权的舆情热点，老年保健品、校园贷、共享单车位居前三。2017年北京动漫游戏产值达627亿元，同比增长20%。 爱到尽头，覆水难收，爱悠悠，恨悠悠，为何要到无法挽留，才又想起你的温柔，给我关怀，为我解忧，为我平添许多愁，在深夜无尽等候，独自泪流，独自忍受。想说声我真的爱你，多想说声对不起你，你哭着说情缘已尽难再续，难再续。 悠悠，为何要到无法挽留，才又想起你的温柔，给我关怀，为我解忧，为我平添许多愁，在深夜无尽等候，独自泪流，独自忍受。说情缘已尽，难再续，难再续。就请你给我多一点点时间，再多一点点问候，不要一切都带走。就请你给我多一点点空间，再多一点点问候。让我甘心为了你付出我所有。 来自于呢周华健的一首歌曲《让我欢喜》，已经是达到了零下的39度，可谓真的是和电影《后天》里所讲述的剧情一样了。你还记得你度过最寒冷的日子是哪里吗？你是怎样度过的呢？来关注微信平台经典969，参与本期的互动话题。积极参与留言的你呢，将有机会获得涂抹少儿艺术教育的体验课程一套，也祝你好运。下一首歌曲为你送上来自于张惠妹的一首歌曲《人质》。 存在一种危险关系，彼此挟持着另一部分的自己，本以为这完整了爱的定义，那就乖乖地守护着你。相爱变成猜忌怀疑的烂游戏，规则是要憋着呼吸越靠越近，但你的温柔是我唯一沉溺，你是爱我的就不怕有缝隙，在我心上用力的开枪，让一切归零在这声巨响。如果爱是说什么都不能放，我不挣扎，反正我也没差。

窗，日子过得就像那些不眠的晚上，他嚼着口香糖，对墙漫谈着理想。南方姑娘，我们都在忍受着漫长。 听到的歌曲是来自于赵雷所演唱的《南方姑娘》，你正在锁定收听的是 FM 九六九经典音乐广播，我是泽林。最近的几天，北京的天气可谓真的是一天比一天冷了，在这里呢，也提醒大家注意保暖，千万是不要感冒了。那么一边听歌呢，一边和你聊到这么一个话题，也是关于天气的。你度过最寒冷的日子是在哪里呢？你是怎样度过的？微信订阅号里搜索添加经典九六九，参与留言互动的你呢，也有机会获得涂抹少艺术教育的体验课程一套。祝你好运。 在草原跟他去放羊，每天看着那粉红的笑脸和那美丽经典的衣裳。 笑提示，提示。 欢迎收听九六九微笑提示，我是周周。首先，一起来关注本期微笑提示的相关内容。我国现在目前已经进入到了流感的高发季，而且目前在多地的医院儿科都已经呈现出了爆满的情况。根据中国疾控中心的监测数据证实，目前我国南北方呢都已经进入到了流感的高发期，而最近几周的门诊和急诊报告的流感病例相对比过去的三年同期水平都有所上升，而且依然在呈现着上升的趋势。而根据全国流感哨点医院的监测结果，目前流感病毒的阳性检出率达到了40%左右，主要流感病毒为 B 型。而根据北京疾控中心的数据，在2017年的最后一周，流行性感冒的发病较上一周上升了48.75%。疫情的大部分出现在小学一二年级和托幼机构，应该会在春节之前，流感的活动会有明显的下降，可能会回归到低水平线上。那在这里，九六九微笑提示也要提醒大家，避免老人和孩子去人口过于密集的公共场所，减少流感的患病率。最近市区内最大的滑雪场鸟巢滑雪场已经正式对外迎客了，而经过半个月的试运行之后，第9届鸟巢欢乐冰雪季呢也是全面的亮相。在鸟巢体育场的北侧，今年的雪道是加宽又加长了，而且长度达到了150米，宽56米的南北滑道可以同时容纳400人滑雪。而根据相关的工作人员介绍，这里呢可以说是滑雪初学者的最佳选择。根据了解，鸟巢北侧副场呢在保留超级雪圈的基础上，也增加了单板公园、雪地卡丁车、雪洞体验等趣味运动。而滑雪场的开放日期呢将会截止到3月初左右。医疗方面，最近积水潭医院呢新成立了跌倒门诊，由骨质疏松专家和专业的护士联合组成，并与医院的多个科室达成了协作，为患者进行平衡测试、步态速度测试和椅子坐立测试等专业的检查。那根据检查的评估数据，可以进行干预和相关疾病的诊断治疗。跌倒门诊在积水潭医院新街口院区和回龙观院区的开设时间分别为每周四的上午和每周三的下午。好了，以上就是今天九六九微笑提示的全部内容了。在这里呢，也要提醒你，除了可以关注经典九六九的官方微信账号之外呢，还可以通过下载喜马拉雅和蜻蜓 FM 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哦。我是周周，我们下期再见。 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